攻读马扎伯夏第十三章。149年，犹大和他的部下听说安提约古·欧帕托尔率领大军来进攻犹太，他的监护人李西亚总理也与他同来，各自率领着希腊兵，共计步兵11万，骑兵5300，象22头，镰刀车300辆。莫乃劳也混入其中，假仁假义地激励安提约古。他如此做，并非为了国家的安全，而只是想巩固自己的职位。但万王之王激动安提约古恼恨这个恶徒，李西亚向君王证明此人是万恶的罪魁。安提约古即下令解送他到贝洛亚去，按当地的刑法处死他。在那里有一座塔，高50余肘，里面满是火灰，设有一架玄机，能从各方面把人投入火灰中。凡盗窃妙物或犯其他重罪的人都应投入里面处死。这犯法的莫乃劳就是受这刑罚而死的，死后也不得入土。祭坛上的火和灰原是圣洁的，他既多次亵渎祭坛，如今死在火灰中是极公平的。此时国王起了一种野蛮和强横的念头，想加害犹太人，比他父亲所行的还要残酷。犹大一知道这事，便命民众日夜呼求上主，求他这次还如从前一样拯救他们，不使法律、国家和圣殿遭受浩劫，不让这刚才复兴的民族落在毒神的一民手中。众人一致顺命，一连3天伏伏在地哀哭进食，恳求仁慈的上主。于是犹大勉励众人后下令奋战，先与长老们私下商议，然后决定在国王的军队尚未开入犹太和占领京城以前就出发迎击，待天主的助佑来决定一切，将战争的胜负全托付于宇宙的创造者，又劝勉自己的部下应同他一起为法律、圣殿、京城、祖国及民权奋勇作战，死而后已。于是他就在摩丁附近扎了营，他给军队规定以天主胜利为口号，然后选拔一队骁勇的少年士兵夜袭国王营墓，在营内杀了2000守兵，刺杀了象队中的领队大象以及木楼里御象的人，最后使全营敌人惊惶失措，遂凯旋而归。因了上主保护犹大，战事完了，天才破晓。国王虽惊艳到犹太人的英勇，但仍设法侵略他们的地方，于是进攻犹太人坚固的堡垒贝特祖尔暂被击退，再次进攻又遭挫败。犹大输送一切必需品接济被围困的人，但有个犹太军人名叫洛多科的向敌人告密，这人被查出后即被捕处死。国王二次与贝特祖尔军民握手议和，遂离开了那里去攻击犹大的军队，可是又遭到惨败。那时王听说他留在安提约基亚摄政的菲利伯造反，就心慌意乱，遂与犹太人讲和，宣誓接受他们一切合理的条件。讲和后他也献了祭，对圣殿起敬起畏，对圣所也表示慷慨大方。王又善待了马加伯，留下赫格摩尼德为总督，管理由扑托勒买至格勒尼人所居住的地方。王回到扑托勒买，那里的居民却愤愤不平，不满意这些合约，要废除所议定的事项。李西亚便登台竭力辩解，说服了他们，赢得了他们的信心，使他们宁静下来，然后回安提约基亚去了。这就是王进军及撤兵的事。